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今日咧，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咧，我本身咧就系认识由佢嘅小说改编制作而成嘅一个电影啊，叫《长恨歌》。咁我都系因为今次嘅机缘巧合啦，咁就先至揾翻呢一部作品嚟睇嘅。咁我觉得，咦，好特别喎！呢一个作品，我喺度谂紧一个问题，就系、一路黄念恩喺度鼓励我哋要慢读一啲文学作品啊。咁喺睇一本书嘅时候，你之前系一个序，又可以见到一个作家嘅一啲佢本身嘅写作风格或者佢一啲谂法啦。咁如果喺呢一部《长恨歌》嘅目录嗰度，唔知道你又会唔会睇到一啲嘢出嚟咧？ 系，今日我哋想细读嘅《长恨歌》咧，其实就几难去完全咁去慢读啊，因为本身佢都系部长篇小说嚟嘅。咁长篇小说再慢读嘅话咧，就可能真系要好慢啲时间比较多。咁但系头先秋婷你讲嘅都啱嘅，就系话我哋睇长篇小说嘅时候，有时有啲小说有序言或者有个即系开场啦，咁但系有时亦都未必有嘅。咁长恨歌呢一部嘅长篇小说咧，我觉得佢嘅目录啊，你讲话如果你头先讲对呢个目录有兴趣嘅话咧，都几多嘢睇嘅。咁第一部分咧就系我哋可以睇到佢系一个三部曲式的长篇小说，咁佢就分咗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啦。咁但系呢啲一二三部咧，我哋可能会谂到之前会讲过，有一啲小说都系三部曲式嘅，譬如话有施淑清嘅《香港三部曲》啦，或者系陈冠中亦都有过《香港三部曲》咁。咁有唔同嘅手法，咁但系一听落去咧，三部曲都系令人觉得系有种大历史嘅感觉嘅。但系睇《长恨歌》里边嘅三部咧，佢有一啲细嘅章节嘅，咁呢啲章节标题咧，就不是好像我们看古典小说《红楼梦》啊、《水浒传》那样去提示主人的经历啊，或者有什么主要情节发展跌宕啊等等，而是他用一些很细碎的物件、地名、人物或者是一个提要去讲这些故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长恨歌》的目录已经会预示到我们是看一个几划时代、跨时代的长篇时段的小说，但是这个小说亦都是用很细碎的物件所组成的。譬如第一部里面它就是有写到弄堂，一开始就讲弄堂，然后第二节就讲流言，第三节就讲闺阁，第四章突然之间讲白鸽和鸽子咁样，因为喺嗰个弄堂里面，即係如果喺个屋嗰度望出去呢，屋顶有好多鸽子嘅。呢、这个鸽子其实都几值得留意嘅，就喺、小说经常都会出现嘅，好似一个城市嘅背景声音咁，鸽子嘅叫声啊、拍翼声啊，就见证住呢一部王安忆嘅小说《长恨歌》里面嘅主角王琦耀嘅一生嘅。咁然后呢就去到第一章嘅第五节呢，先至女主角嘅名字出场，叫做王琦瑶。另外第二部、第三部呢仲有啲细节，譬如叫下午茶，有时呢就咁叫上海，有时呢就突然间有一段叫分娩，咁究竟系即系边个怀孕呢、生子呢，我哋就咁睇都唔知嘅。但系人生嘅组成呢，好似就系由呢啲细碎嘅片段啊、段落所组成啦。咁我觉得亦都讲到王安忆呢本小说嘅第一个大嘅特色。 咁首先可唔可以请你介绍一下其实王安忆呢个作家先呢？ 王安忆就系当代中国好受重视嘅一位作家啦，如果讲女作家嘅话，可能系最重视嘅，即系一位当代女作家啦，我可以话。好多人认为佢系一个好典型嘅写上海，即系当代嘅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啦。咁但系其实佢自己就出生于南京市嘅，咁后来即系先迁居去上海。咁佢有好多代表作啦，有人咧就觉得佢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有一种所谓的知青文学，即是由他而开始的。所谓 知青知识青年，就是讲在文革之后，即是有一些青年下乡这样，然后有特别的体验。而王安忆就是即写了很多。另外亦都在这个寻根文学的潮流里面，王安忆亦都写了一些很有代表性，而且尤其是是女性的角度、女性的不足去写的寻根文学。佢嘅早期嘅代表作咧，呢度都可以介紹，就係一個叫《三戀》嘅作品，即係 三部嚟嘅，其中就有荒山之恋啦、锦绣谷之恋啦、小城之恋啦，呢三部你听个名字都知啦，即系同恋爱呢个主题好有关系，非常即系有女性感性嘅一位作家。但系后来王安忆嘅野心，我觉得就系唔单止系写一种即系狭义嘅女性感性啦，佢嘅长恨歌咧就可以话系即系呢一个阶段嘅一个高峰啦吓，咁亦都可以话暂时嚟讲王安忆嘅一个代表作。2002年咧，佢就凭住呢个长恨歌咧，攞咗第五届嘅茅盾文学奖，咁亦都系中国最有代表性嘅一个当代文学奖啦吓。到而家咧，佢亦都创作不绝嘅，最近上一届嘅浸会大学嘅《红楼梦》奖啦吓，亦都系王安忆嘅《天香》咧系得到嘅，所以系一直都系中国备受注目嘅一位女作家。咁我哋今日咧就想细读佢嘅长恨歌咧，就系头先我所讲嘅一个代表作啦吓。听过小说嘅名字都见到佢有一种野心。咁头先我亦都讲过，系一个三部曲式嘅方法去写，由1945年开始吓，即系呢个女主角正系28年华吓，即系16岁嘅时候咧，系点样被人发掘？首先咧就做咗一个杂志嘅封面吓，咁后来咧就再被推荐去选举上海小姐，得到第三名之后吓，被人赏识之余，亦都好多时吓，即系一啲美丽嘅女子吓，走入一个名利场之后会遇到嘅经历啦，就是、有一个李主任吓，就系、是、去照顾佢嘅生活，咁然后咧就将佢变成佢嘅一个有时会见面嘅女朋友咁样啦吓，咁呢种嘅情妇嘅生活，咁就系佢主要第一部嗰、那个黄绮瑶嘅少女时代就是这样经历。但是很经不常，就是这个李主任就是受到一些政治的牵连，最后还是死于非命，一次的空难意外里面就失去联络就死了。黄绮瑶继续生活，他就继续在弄堂里面认识不同的朋友，靠住他自己的打毛线这种手艺和李主任留给他的一些积蓄再生活，又认识了不同感情的对象。然后第二部个最大的转变就是当然黄绮瑶做妈妈啦，但是她这个做妈妈的对象，她外恋的对象康明顺呢，就是一个不可以跟她结婚的人来的，碍于社会身份啊、人人的留言啊等等啦，她就在即一个很难做单亲妈妈的年代呢，居然就好像即、就是、我们觉得哇60年代要做单亲妈妈都很大压力在中国大陆，那黄绮瑶好像没事这样，没有人跟她计啦，可能当时的政治环境啊都很混乱啊等等，那就生了个女，而在另一方面就跟她的朋友继续过一种、就是、不是我们想象中60年代中国的生活，文革好像很遥远，最多是食物的配给紧绝一点，但她依然可以做点心啊、打牌这样过日子。然后去到第三步就是她的女长大咗啦，咁就叫做微微。咁微微呢部呢，我自己初初睇嘅时候，或者係初初大家对长恨歌嘅评价都会觉得第三部係冇咁好睇嘅，因为大家好留恋喺第一部，即係上海30年代40年代极繁华嘅一个时代啦，就係、是、张爱玲所写嘅上海啦。咁第二部呢亦都有一啲传奇色彩，即係黄绮瑶仲係风华正茂嘅时代嘅恋爱。咁但係去到第三部呢，大家就觉得好似第一就成个政治文化的失落，里面讲到上海经历完文革之后，即是开放改革，很多新兴的时装啊、资讯涌入，但是呢就好像大家没了以前那种精致的生活态度。咁而另一方面就是讲他的女儿和他妈妈那种竞争的关系，但我自己又觉得挺好看的这一部分。总括而言，最后呢黄绮瑶这个角色呢竟然是死于非命的。咁我记得初初出版嘅时候呢，大家都对呢样嘢好惊讶，因为佢係一个交代得或者係塑造得几成功嘅一个女主角嚟嘅。咁但係居然呢最后呢即係咁优雅嘅呢个黄绮瑶呢，係会因为佢自己嘅积蓄即係令人其实係佢一个几熟嘅朋友嚟嘅。咁就心生呢、這个即係妒忌或者贪念啦。咁就係喺一晚里面呢想抢佢嘅财物嘅时候呢，就係、是、半错手啦、半激动之下呢，就係、是、结束咗黄绮瑶嘅生命。虽然是有些剧透，但是我这本小说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太介意的。 咁我想问呢，刚才黄念恩你有提过，其实第一部里面呢就有一个情节，就是说黄绮瑶是选这个上海小姐，咁佢得到这个三 三小姐的名銜啦。咁啊，我喺度諗，其實會唔會背後有一啲特別嘅含義咧？其實可以俾佢攞冠軍噶嘛？咁點解要俾一個第三佢咧？ 呢、這個就要問翻大家，不如自己諗翻下我哋睇選美嘅心態啦。或者我唔知道秋婷你細個會唔會諗下啊？即係如果大個自己會有一日會參加選美嘅時候， 唔敢諗。 你會唔會諗過自己得咩獎咧？咁樣咁其實如果我哋有選美文化嘅社會，都有時候有啲咁嘅諗法嘅，即係話冠軍咧一定係一種哇大家閨秀或者係即係皇后級即係人物啦咁樣。通常咧就係佢嘅個性咧唔可以太親民嘅嚇，即係有一種距離感啊，高高在上咁樣。咁而亞軍咧通常就人哋會覺得話都係好靚嘅， 落落大方咁樣， 係啦，落落大方啦。但係佢就冇冠軍嗰個氣場咁犀利。咁、但係咧喺我哋香港社會啦嚇，亞軍都好似喺演藝圖上有好多發展啊咁樣，好靚嘅。咁其實第三名季軍咧，我哋係好少留意嘅，即係你問人咧，通常記得第一、二名，第三名咧就唔係好記得。但係佢依然係一個得人中意嘅嚇，或者係有親切感嘅，真正係大家心目中嘅美人。咁其實呢部小説《長恨歌》嘅主角黃琪瑤咧，當年就係攞咗呢個三小姐嘅名銜，其實即係第三名。咁佢要去描述嘅黃琪瑤就係大家投票嘅時候咧，其實真心中意嘅人咧係會投俾第三名嘅嚇，第一、二名咧可能係一啲有權勢嘅人咧。去操縱個賽果嘅時候嘅結果，所以黃琪瑤先至係大家心目中真正嘅上海小姐。而呢個上海小姐咧，帶有一啲即係鄰家女孩，我哋所謂嘅，又或者係尋常家人之中小康之家、小家碧玉嘅呢種感覺。咁所以黃安益呢本《長恨歌》有一個段落咧，好有趣嘅，我覺得嚇，佢就係我哋頭先提過第一章第五節嘅呢個段落，個題目就係叫做黃琪瑤。咁但係我哋通常介紹一個小説人物出場，梗係想佢有咁特別得咁特別啦，但係佢呢個介紹嘅黃琪瑤嘅時候咧，佢就話俾你聽，上海其實到處都係 有咁普通得咁普通啊， 係啦，到處都係黃琪瑤嚇。咁我哋聽聽呢個片段啦。 黃琪瑤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黄琪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着四季歌的就是黄琪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黄琪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黄琪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黄琪瑶。黄琪瑶家的前客堂里大都有着一套半套的红木家具。堂屋里的光线有点暗沉沉，太阳在窗台上画圈圈就是进不来。三扇镜的梳妆桌上粉缸里粉总像是受了潮，有点黏湿的，生发膏却已经干了底。张木箱上的铜锁撑亮的常开常关的样子。收音机是公听评弹粤剧还有股票行情的，波段都有些难调，嘶嘶拉拉地响。黄琪瑶家的老妈子有时是睡在楼梯下三角间里，只够放一张床。老妈子是连东家洗脚水都要倒，东家使唤他好像要把工钱的利息用足的。这老妈子一天到晚地忙，却还有功夫出去讲他家的坏话，还是和邻家的车夫有什么私情的。黄琪瑶的父亲多半是有些惧内，被收服得很服帖，为黄琪瑶树立女性尊严的榜样。上海早晨的有轨电车里坐的都是黄琪瑶的上班的父亲，下午街上的三轮车里坐的则是黄琪瑶的去剪旗袍了的母亲。黄琪瑶家的地板下面夜夜是有老鼠出没的，为了灭鼠抱来一只猫，房间里便有了淡淡的猫骚臭的。黄琪瑶往往是家中的老大， 小小年纪就做了母亲的知己，和母亲吐才医疗，陪伴走亲访友，听母亲们慰叹男人的品性，以他们的父亲作活教材的。王琦瑶是典型的待字闺中的女儿，那些洋行里的练习生，眼睛吹来吹去的都是王琦瑶。在伏天晒梅的日子里，王琦瑶望着母亲的典箱，就要憧憬自己的嫁妆的。照相馆橱窗里婚纱曳地的是出嫁的最后的王琦瑶。王琦瑶总是闭花羞月的，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压发染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王琦瑶是追随潮流的，不落伍也不超前，是成群结队的摩登。他们追随潮流是照本宣科，不发表个人见解，也不追究所以然，全盘信托的。上海的时装潮是靠了王琦瑶他们才得以体现的，但他们无法给予推动，推动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没有创造发明的才能，也没有独立自由的个性，但他们是勤恳老实、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他们无怨无艾地把时代精神披挂在身上，可说是这城市的宣言一样的。 啱啱我哋有听完咧《长恨歌》入边一个选段啦，咁呢个选段咧就系第一章入边嘅第五节啦，就系关于王琦瑶嘅。咁一睇呢一个名字嘅时候咧，其实会觉得佢介绍紧个女主角出场，但系咦，原来唔系。 系啊，因为佢第一段就系讲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吓，弄堂吓，可能呢个词我哋会喺香港陌生啲啦，咁就 系 大街小巷咁嘅意思。如果你去过上海， 即系类似北京嗰啲胡同嗰啲咁样。 系啦系啦，好有树。民生活色彩的地方，咁佢就话典型嘅上海弄堂女儿吓，就系我哋嘅邻家女孩咁嘅意思啦。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咁你以为女主角出场啦？ 系啦。 点知佢就话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即系 Vivian Lee 啦吓，维雯丽啦，我哋香港译做吓主演嘅《乱世佳人》嘅咧，系一群王琦瑶竟然吓，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就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其实他讲的就是上海姑娘那种的典型的集合呢，就是这本小说的主人公王琦瑶。他这个开场白我觉得他的特别，就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王安忆不是要打造一个怎样传奇的上海女性啊，她在三个时代里面的波澜起伏的跌宕啊，好像我们之前看过余华，即是富贵的一生很波澜起伏啦。但是呢，她想讲的王琦瑶就是从一个女仔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万千上海姑娘其实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她有一定的眼界见识，但是她又会受到物质的诱惑，她是怎样即是一步一步去在这个中国的城市里面生存呢。所以这段呢，我自己看的时候是觉得好特别，同埋咧就系我好佩服王安忆嗰种胆识嘅，即系话一个小说家够胆将自己嘅角色写到好似千人一面，其实好多王琦瑶噶咁样，但系反而咧就系令我哋觉得呢个王琦瑶真系好特别啊，因为呢个小说家咧，佢唔系要写一个同我哋好遥远嘅女主人公吓，而系咧写一个可能系我哋平时身边你嘅同学啊、朋友啊，都有啲话王琦瑶嘅影子嘅。 咁其实呢个故事入边咧，其实有几个男主角出现嘅，咁唔知其实王念恩眼中，其实除咗女主角王琦瑶呢一个描写之外，譬如其他嘅男主角佢嘅描写入边，你会唔会有睇到其他嘢咧？ 我谂系啊，即系喺一个成功嘅女作家嘅作品里边咧，虽然话佢擅写女性， 背后都要有男人， 系啦，都要有啲男人嘅陪衬嘅。其实咧，王琦瑶嘅即系个传奇性咧，都好同一连串 的男士有关，譬如刚才讲过他参选上海小姐得奖之后，就是因为介绍就认识了一个叫李主任的人物，你见他的名字其实都没有真名的，就是在那个很混乱的内战时期就做一个军官级的人物，所以他有很多即是我们成日会联想的上海的间谍啊等等的问题呢，是好像跟这个神秘的李主任的身份有关。那他跟李主任即是这个情妇的身份，其实王安忆就写得不是很印象中那种很艳情啊，或者很多家庭啊斗争啊，或者是跟另一个家庭闹得很不愉快，全部都没有。其实他反而写得很宁静，我觉得就是王琦做了情妇之后，他就尽量过一些规律的生活，请一个工人然后打发时间等啊李主任，就是等待他的所有感情的启蒙第一个人就是这个李主任。最后他死于非命，他的好像一个人生阶段也都告一段落。我们继续延续我们认识的王琦瑶，就是上海有很多的王琦瑶，他是一个平凡姑娘，他即使做了人情妇，但其实他想做的都是一个妻子 女人的 妻子做的任务，就是等待很平静地等待。其次经历了李主任之后，其实王琦瑶就要避难，因为这个李主任身份的复杂他就去到一个偏远一点的近郊的地方，就是认识了另外一些朋友。其实在李主任之前呢，就一个跟他一生人都即是很照顾他的一个程先生。程先生就是第一个慧眼认识到王琦瑶的美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摄影师来的。就是王琦瑶的朋友带他去影楼影相的时候，他就将王琦瑶拍了一张照片，而放了一个上海杂志的封面，就叫做沪上淑媛，沪即是上海这个地方的一个很贤淑的名媛咁样嘅一个定位啦。咁后来佢先至被人介绍去参选上海小姐。咁程先生喺佢知道李主任嘅事之后，就再去帮助佢啦，甚至乎喺王琦瑶生 BB 嘅时候，佢都好照顾佢咁样。但是很可惜啦，程先生就在小说里面就是一笔带过地说他就在政治斗争里面就是被迫自杀的。除了程先生之外，我们开始感觉到有些红颜祸水的味道就好像喜欢王琦瑶的人都没什么好的善终。王琦瑶又自己不自觉地被不同的男子吸引，另外一个就叫康明顺。康明顺呢就是一个家境挺好的男子，但是碍于王琦瑶的过去他没办法就跟王琦瑶一起的，甚至乎王琦瑶有了他的骨肉呢他都不可以公开承认，又是一段即是痴心错付的感情啦。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康明顺之后就踏入到王琦瑶的人生的渐老之年，即是渐老的晚年，譬如可能就是四五十岁这样。在中国当时呢就是即是如果你说以在一个很美丽的人物之间即是五十岁到就已经是很大的年纪。他事实上也是他做了妈妈，他女的微微也都一路长大。咁佢就再被一个叫做魯納克劳克勒嘅人物吸引。咁呢个劳克勒呢其实就係话做一种老时代嘅上海嘅 color， 即係将呢个 color 嘅英文转过嚟。 咁、哦、原来係咁样。 係啦，咁就係上海话里面即係有人咁讲嘅，即係话有一种旧派嗰个人未必好老，但佢有对老上海一种迷恋嘅人物。咁呢个劳克勒呢个风流人物呢其实就睇上咗王琦瑶嗰种旧式嘅时代感，咁就对佢有啲迷恋。咁但毕竟王琦瑶呢年纪已经大。咁就佢曾经想过用金钱去留住魯納克，但係都留唔住。咁甚至乎呢喺即係佢俾人知道佢有钱之后呢就引嚟即係呢个贪念啦，就最后喺一宗嘅抢劫事件里面呢係完结咗佢自己嘅生命啦。所以喺长哥我觉得佢嗰个感情线啦都係好重要，即係话喺个女性嘅情感嘅起伏啊同嗰个时代係一个即係侧影咁样嘅关系囉。佢冇直接写到文革，冇直接写到内战啊抗战，但我哋都会见到喺不同的时代里面，王琦瑶他自己的感情生活其实跟个时代是一起起伏的。不过讲到底呢，即是今天我们未必有时间讲的，但我都要再次推介就是说对于着衫啊时装啊或者是打扮呢有兴趣的读者呢，其实长恨歌我觉得是有相当的精力呢去写一个女子对自己的打扮那个落力的，跟感情呢是不相伯仲的。王琦瑶小个的时候就跟同学斗靓，再大个一点就是跟 朋友鬥靚啦，然後咧就再大嗰啲就同個女鬥靚嚇，即係你會睇到，就算親人有時候都冇辦法嘅，即係話我有時睇個微微都會諗啊，如果自己阿媽生得靚過自己，其實都幾痛苦嘅，即係有時唔係話連阿媽都要鬥，而係嗰種感覺係會好複雜嘅，即係你有青春，但係你又冇你媽媽嘅遺傳到嘅美貌，咁係一種咩心情咧？咁其實長恨歌，我覺得佢係好罕見地寫到呢一個層面嘅女性競爭。 嗯，黃念恩嘅分析好精彩啊！即係從來都冇諗過有個咁嘅聯想啊！其實睇完咧《長恨歌》呢個電影版先嘅，頭先講咗，咁就會以為其實《長恨歌》呢個作品咧，只不過係一個即係上海弄堂女兒嘅一啲愛情故事，但係估唔到原來有咁多嘅面向，可以即係我哋從中係得到咁多嘢嘅。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星期日晚8:30再見，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